据媒体报道，美国新泽西州韩展会19号为日军兴隆受害者建立了追悼碑。碑文写道，应当记忆被日军绑架并被迫进行性奴生活的20万名妇女，不该忘记他们的惨状。据悉，这是建立在美国的第八座追悼碑。